行，欢迎你的收听。我看看轻云飘然说道，这小提琴拉的声音好哏，特别较劲啊。这其实是一首改编自流行歌曲的作品，叫做 Thinking Out Loud， 演奏者跨界小提琴戴维加雷特。我想在这样一个周一的午后，我们团聚在这里，今天的天虽然不太好，但是音乐中依然会给你勇气，给你力量。就像刚才曲云飘然说的，觉得这小提琴拉的太带劲儿了是吧。来签到吧，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假河山人你好，正在听秋水风神哈尼、似水流年、怪灾虫，还有 MDG 青云飘然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来看看一般的各位好朋友，丽森丽你好，我爱钢琴找我干什么，嘿，还有望会飞的老奶老马，老马说了签到了，周末两天没有听古老师的节目了，今天终于又听到了。是啊，大家的身体还好吗？最近真的很多流行性感冒，大家要注意身体，尽量呢少去人多的地方，如果去的话大家也尽量注意，比方说做好防护，戴口罩啊等等。叶子你好，还有云书卷大碗茄子西红柿茄子面，还有珍珠小鱼说大碗西红柿茄子面说了，热情古典音乐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热爱古典音乐的朋友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依然会为你带来各种音乐的荟萃，各种的情绪都会有，当然也不止古典音乐。来听这首 Such Oaths As You。一点场景或者是慢板的音乐，因为我觉得越是这样的音乐大概越有力量，也可以让我们愈加的思索，就好像是你听着这样的音乐，思绪总是时不时的飘向过去，而你的身体却迎着现实迎接未来。音乐中也很纯粹，也很平静。科技背后的声音又好像制造着大气层的感觉，就好像是天黑压压地压了下来。音乐中也有阴霾，也有发人深省。真的有这样一项研究，就是说越是寒冷的见不到太阳的地方，可能出现更多思想家，他们的文学艺术可能更加的深刻一些，越是温暖的成天看到阳光的地方，他们那里的音乐还有艺术更多的是一些娱乐化一些，更加的欢乐一些，是这样的。那么巴赫的音乐呢，巴赫的音乐融合在里面，你又怎么看呢？ 一般来说觉得巴哈很多是沉重的，但是在这里为你带来的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曲子。乐器是不是大家听着也很新鲜和有趣？那这里呢，原作品呢是巴哈的中提琴和古大提琴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号，作品是1027。其实我也在想，大家肯定觉得，哎，这样乐器是什么？有中提琴和古大提琴之外，这样乐器是什么？总让人觉得有点像电子琴的感觉，是吗？其实是一种小的小风琴。在前些日子呢，邀请过了我国的年轻的管风琴家沈源来到节目当中，也给我们介绍过各种各样的管风琴，当然还有以前我们古典流行的老朋友沈凡秀老师，也是给我们介绍不同类型的管风琴。但这种呢，其实属于那种小的风琴，音色也是很特别的，所以当你听起来真的很有娱乐性，当然也兼具古典性，是不是音乐的感觉穿越也很有意思呢？ 在音乐中有很多的想象，有的朋友觉得联想到小步舞曲，像曲云飘然说了，人踏着小碎步，游游荡荡的感觉。而怪胎虫说是机器人弹奏的就有意思了。的确，音乐的感觉面前还很有意思。不知道300多年前对于机械的研究是否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但是其实呢，在过去第一种录音的时候，刚开始有录音的时候，的确是用机器录的，那就是直卷钢琴，想来也还是很有意思。 听着这样的音乐，总想说点什么，看了一些心灵鸡汤的一些故事，但是结局却不太好。比方说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外国的叫做阿黛的女孩做蝴蝶标本，她这个蝴蝶标本很漂亮，不小心打碎了，路上看到有一只蝴蝶的标本，捡到了，她占为己有，在课堂上出了洋相。我觉得这个结果并不好，不如这样说，阿黛尔的为了准备这次考试花了很多的时间，一次又一次捕捉标准，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他在郊外的一片草地上发现一只蓝绿相间的彩色蝴蝶，在阳光的照耀下它显得那么漂亮。和它追逐时，尖锐的植物一道道地划过了阿黛尔的胳膊，但是当它要抓住它的时候，蝴蝶的翅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最后它放手了，舍不得这美丽的蝴蝶，让它飞走。我喜欢这样的结局，你觉得呢？是啊，每个人的理想爱好都不同，有的人喜欢做蝴蝶标本，看那斑斓斑斓的一些蝴蝶，觉得有它的价值，既是艺术价值，也有着科学的价值。有的人更喜欢生命赋予的自由和活力，喜欢看那美丽的蝴蝶在天空上，在花朵间飞翔着。这曲子叫做 Stand and Believe。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Thank you.

为此，北京电台挖掘出一批在京城已小有名气的新锐脱口秀演员，他们将和奇葩说实力辩手一起在舞台上呈现耳目一新的语言节目，在2月1号为听众奉献一场前所未有的脱口秀春晚。为扩大活动影响力，北京电台和火山小视频平台联合发起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面向全国寻找脱口秀达人，表现优异者也将有机会登上2月1号的广播春晚录制舞台。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在上半时段，我们并没有听完这首《苏格兰幻想曲》。每当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我总觉得那些山水、美的风景都会充盈其中。没错，这首作品叫做《苏格兰幻想曲》，布鲁赫的作品。我们知道布鲁赫的小提琴协奏曲都是很有名的作品，也是非常的优美。而这首《苏格兰幻想曲》其实呢，主奏乐器是小提琴，还有一样乐器，那就是竖琴。作于1879到1880年间，布鲁赫在各乐章中加入到了苏格兰古老的民谣旋律，做成了由序奏和四个乐章组成的作品。可以说整个乐曲充满了梦幻性，甘甜而优美。不知道你是否感受到了这份情致呢？在上半时段的最后呢，我们打断了，没有听完。在下半时段的一开始呢，我们再来听一小段，非常的美好。下半时段也看到很多补签的朋友，遗忘你好，珍珠小鱼，还有胡雪迪，还有鹏鹏，你还好吗？其实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的对比性很强，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不够热烈，觉得这天儿不够晴朗，那不如音乐再多听一些热烈的，可以啊。其实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包括刚才怪带虫也提到，有一些工业化的旋律在里面，古典、工业、跨界，音乐中的不同的力量权衡，感受到不同的音乐感觉。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了小清新，在这样的音乐中可以摇摇摆摆，可以让你觉得阳光下飞起飞落的鸽子吧。小清新的曲子可以算是一个序奏，而接下来我给你带来的则是富有跳跃感的热情的 Flamingo。 情的 Flamingo 音乐中有一种流浪的味道。尽管 Flamingo 并不是吉普赛人所创作的，但是并没有他们，如果今天的 Flamingo 就不是今天的样子。换句话说，吉普赛人是天生的 Flamingo 表演者，他们拥有最嘶哑的嗓音，拥有最复杂多变的节奏感，而对于他们的生活流浪也是产生创造出这种音乐的源泉。看到一种说法，说吉普赛人对生活的态度不同于其他人，在他们看来，生活是第一位的。当他们必须在派对和工作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派对。而吉普赛人这种态度甚至影响了大多数的安达卢西亚人。当我们说今天的工作不要留给明天时，他们的看法似乎正好相反。倒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心灵鸡汤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一个很富有的人到河边去钓鱼，可是一个老头老翁很穷的人就躺在河边也在钓鱼。后来贫穷的人问富有的人说，你工作为了什么？为了工作，为了赚钱，为了享受生活，为了到这里来钓鱼。可是贫穷的人说，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钓鱼了，那么还要工作干什么？所以说对于生活和工作真的有两种态度。今天是星期一，我觉得大家应该选择的是工作而不是休闲吧。不知道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听听吧。也许几百年前的亨德尔的沙巴女王的降临更符合今天星期一的生活和工作态度，繁忙的。 行。 我非常爱柴可夫斯基选自《天鹅湖》的这一段，音乐中仿佛有着故事，白天鹅遇到了王子，就好像是文字可以这样形容，深情如你啊，感谢曾经的不期而遇。感谢曾经的不期而遇，所以才有了那么多后面的纠结，那么多的故事。是啊，人生中总会遇到不同的事，就好像天气一样，一会儿是阳光万里的，一会儿又是乌云密布的，风雨交加的，所有的都是会变化的。当你在听的时候，经历了这些的时候，感谢生命中所有不期而遇的温暖，这些美妙的音乐。看到国仔重说了，为什么我们爱古典呢？也许正是纯正的古典，才是曾经生活的真正的生活的状态，而不是伪生活。那你认为真正的生活状态是在古典中呢，是刚才在那些工业化的现代化的音乐中呢？是否时光又可以倒流呢？正在听说了，我因为中招发高烧了，所以今天被迫在家里休息而不是工作，这样才有机会好好在家欣赏古典音乐。多注意休息啊，正在听还有收音机前也许正在感冒的或将要感冒的朋友，多喝水，注意休息。